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和回放。 该吗 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北京市消协今天发布了2021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调查。那么从2018年的时候，超半数存在强制消费现象的北京日游，最新调查显示呢，如今强制消费的线路终于清零了，基本杜绝了强制消费现象。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截止到今天中午的下午的两点钟，公交集团共计有30条线路采取了临时措施，其中的影响市郊线路7条，山区路线23条。今天上午，由北京航空直飞的 CA8651 航班从大兴机场起飞，标志着北京航空正式开启了在北京大兴机场的运行。目前除了公务航空业务仍然在首都机场运行之外，北京航空的空运业务已经全都转移到了大兴机场。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的主题了。哎呀，今天应该是很欢乐很轻松的，在暑假到来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亲子音乐啊，音乐到底会在亲子关系啊以及小朋友的生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让他们可以从哭闹的状态迅速的安抚下来。 对， 我们要欢迎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亲子音乐 IP 的联合创始人，也就是小乖妈妈小爱。欢迎小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小乖妈妈。 小乖妈 对， 哎，这个刚才我在问，我说小爱我应该怎么介绍你呢，他说我就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里面的小乖妈妈呀。我说 对对对， 哎，这个特别好。而且呢，现在因为我的微博也关注了你们的这个微博， 谢谢。 所以这一直你们在更新的很多的系列也很可爱，就是我们通过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这样一个亲子音乐的 IP， 让很多的小朋友可以接触音乐，喜欢音乐， 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接触适合他们的音乐。 是的。其实我们主打的一个概念就是音乐的启蒙，包括这个音乐的设立也是有分龄的，比如说0到1、1到2、2到3，然后一直包括6岁左右之前的，我们都是会有适当的分龄，而且不仅会有分龄，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分类。 你 看家长，你是想让他学古诗呢，还是仅仅是他在肚子里的时候想要进行一个胎教呢，或者是1岁之前你们家宝宝会不会不太容易入睡，那我来有一个安抚的音乐呢，其实每种类型都会有包括。 这个分的又很细。 是的。 然后慢慢的去发掘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音乐。 对。 这个音乐的作用，以前请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一起来做客节目的时候聊过啊，就是你们其实也会在自己儿子身上去实验。 啊，对。 就我给你这个音乐的时候你是这个表现。 对。 那么好，那 随着他的成长， 嗯， 我们会去慢慢的发现，哦，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可能适合的是这个部分。 嗯嗯嗯。 现在实验到几岁了？他身上的实验到几岁？ 现在已经实验到4岁半了，但其实也不完全是实验的，因为蘑菇爸爸他自己去读了一个中科院的儿童心理研究这个硕士， 嗯， 然后所以会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去支持我们创作这些内容。我们在儿童音乐的这个领域应该还算是做的会比较看重音乐质量的，因为说实话，大家现在给孩子去听音乐并不是让孩子当音乐家，而只是说我们期望通过音乐的这种方式能够给予他更好的审美，或者是给予他一个对爱的领悟力和感受的这么一个感受。 嗯， 对，所以在这个的基础上，不仅要有理论的支持，然后还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审美去制作高质量高品质的这样的音乐去给孩子听才可以。 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没有研究过这一块啊， 嗯， 虽然是已经是两位宝宝的宝妈， 啊， 但是都没有研究过这一块， 嗯， 怎么样？哼，我今天是不是很及时也让你们其实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 嗯， 你看他有二宝了，但是他没有， 嗯， 我们又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说音乐亲子音乐到底会在我和宝宝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嗯， 整个的家庭氛围以及培养他音乐的这个感知啊， 嗯， 审美能力，这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我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嗯， 或者是目的， 嗯， 你会建议以目的为导向吗？ 我会建议以工具为导向。 嗯， 对，就是它是帮助比如说好多家长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陪伴孩子，然后有的家长会忍不住的说，哎，你该干这个，哎，你别注意，你别摔着，哎，你不能去那个地方， 嗯， 你可能给孩子传递的是你想要束缚他，或者是你传递了一些不太好的情绪。那如果有音乐这个工具在的话，你们或许可以换一种相处模式，比如说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音乐，因为好多那个我们设计的音乐里面还会有游戏的成分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两个互动一下，我说哆咪嗦，然后宝宝你也来一起吧，哆咪嗦，这样不仅增加的是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这种交流，增进的是感情，而且还可以不知不觉当中去学习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或者让他感受也是 OK 的， 嗯， 再比如说还有一些音乐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小道具，比如说小沙锤， 嗯， 然后呢我们在那种小沙锤里面就是还蛮讲究的，就是不是那种会很刺耳的那种，就是有声音，然后宝宝玩起来也是安全无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抓住他的手一起去进行一些运动，哎，这样不仅锻炼了宝宝的那个这个协调的能力，然后还可以给你们两个亲子互动之间找一个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爱，这个方式可能会好一些。 嗯，这个举例也很重要。刚才，小爱给我举了他们家宝贝儿啊，四岁半现在，对吧？最近的一个出行的例子， 嗯，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随着暑期的到来， 嗯， 很多家长会带着宝宝带着孩子，哎，出去看看世界呀， 嗯， 哎，我们从北京出发，或近或远，我们在国内转一转，那这个时候在路上包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嗯， 孩子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通过音乐这件事儿 来 顺利的完成。 是的是的，这个有时候很神奇啊，因为我们家宝宝， 嗯， 性格还算蛮外向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般孩子长时间的坐在车上其实会有一定烦躁的几率在那里， 嗯， 然后我们试了两次都效果非常非常好，一次是前年的时候，那阵儿他可能才2岁多吧， 嗯， 然后回老家，老家是在内蒙古的赤峰的一个县城里面，也就是非常远，我们开车开了11个小时，你想想把一个2岁多的宝宝固定在安全座椅上全程跑高速跑11个小时是什么概念，但是我们顺利的完成了， 嗯， 因为当时他特别喜欢听一个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的那个歌曲， 哦， 然后那个因为他喜欢，所以我们就给他播呢，我们还会跟他一经过隧道的时候就会一起唱嘟嘟，他就非常的期待说爸爸下一个隧道是什么时候 要叛逃了、 哦这个哦、这个很符合就是我们国家高速的一个现状 对， 就是我们会去很多地方开高速、嗯、都会有这样的要不停的过隧道， 对对对、 嗯、 而且你也可以消除他这种焦虑，比如说、嗯、突然间黑一下你是不是会害怕、嗯、但没有，孩子非常期待，爸爸你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下一个隧道在什么时候，记得千万别晚了，我们一起说嘟嘟 好，那你刚才说比方说像两岁多和、嗯、今年的这一次算比较近啊、 嗯、 算周边游、嗯、开车大概也得四个 小时左右， 四个多小时这样一个车程， 嗯、 我们去找一首他喜欢的歌， 对， 这个是在出发之前还是在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去试， 不是试的， 嗯， 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你想听什么，他说、嗯、我要听什么什么歌、 哦、必须点歌 对， 已经上路了就得开启点歌模式， 不仅是点歌模式、嗯、他又说爸爸开启单曲循环模式 不愧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儿子 对， 就非常懂啊，就是很指、 非常懂 知道我要怎么去指挥你、 嗯、 知道我现在对于音乐的一个需求、 嗯、 那我要听什么这件事儿也归于在平时生活当中已经给他听了很多音乐、嗯、 对, 对, 对，我们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比如说流行音乐我们也会去给他听，然后包括外国的一些歌曲也会听、 嗯、 然后儿歌也会听，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选择他是选择了他上课外兴趣班的一个音乐，他非常非常喜欢听那个音乐，所以他在车上点的就是这个歌，他说爸爸我要听什么什么什么歌，然后我们就给他放，而且孩子有可能是我们家孩子毛病，也有可能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他坐在后座的时候很喜欢伸脚然后去踢前面那个椅背儿。 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因为我坐飞机高铁都无数次你知道吗，就很想把后面小朋友的脚给捆在椅子上 对对对，然后当时蘑菇爸爸还专门买了一个垫脚的那个垫儿，然后就是防止他踢后背儿、 嗯、抬起来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很神奇的一点就是自打这个孩子开始点歌了以后再也没有踢过后背儿， 是因为他注意力集中了、 嗯、对，他集中在那个歌上、哦、然后他会非常开心，而且他会有一个小老师的自己发出的这么一个角色的代入， 嗯， 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歌大家来听啊，然后阿姨你要跟着唱，妈妈你怎么不唱爸爸你唱的声音太小了他指挥你， 哦、 嗯、 这个也是全家都可以动起来的一件事，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会更倾向于说亲子音乐其实更像是一种工具，像是帮助家庭成员之间沟通的这么一个工具。 嗯，好，没有提醒大家怎么样找到我们留言啊，微博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因为我也是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粉嘛，所以就我今天就转发了他们发的一条直播帖，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有兴趣说了解一下、 嗯、 哎，刚才小乖妈妈说的零到两岁或者是可能一到两岁 啊，每个分龄段都有， 哎，对、嗯、这个阶段很适合什么样的音乐、 嗯、 哎，你也可以尝试点开然后就给你们家宝宝听一下、嗯、 对， 说不定就不踢椅子了哟，不踢椅背了哟就是高铁和飞机上最乖巧的那个小朋友哟得到周围所有叔叔阿姨的夸赞哦 对对对，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嗯、 暑期到了其实父母想带孩子出去、 嗯、 但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的情绪、 嗯、对， 一方面是怕给别人添麻烦， 对， 另外又怕像四个小时车程 啊 十个小时车程啊、 嗯、 那完了这给自己添麻烦， 对对对， 这路上怎么办的事儿啊、 嗯、 点开他们的微博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分年龄段的、 嗯、 很细致的、 嗯、对 建议的亲子音乐我们已经做好了给大家的一个成品，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 今天呢如果有什么想要跟小乖妈妈交流的说哎我们家宝宝大概是这个年龄段啊、 嗯、 适合什么样的音乐或者他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可以跟小爱来交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点开第二条微博会看到我，就是我转发了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他们的官博的这一条，就是今天的直播帖，可以点开给我们留言。嗯，对，司马睿东，你发的这个名字就是小爱的全名，怎么了？你呼叫他的大名干什么？就有可能是也关注到你们其他的一些作品， 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会、 对吧？因为他点开了这个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以后，会发现，嗯， 小乖妈妈其实也做了很多热播网剧热播电视剧的音乐哦。 对对对， 有可能你喜欢的那个 idol 就唱过他的歌哦。 对 对对对对，这是两趴好不好、今天呢小爱同学是小乖妈妈这个角色、我们重点讲亲子音乐 IP。 是的 如果之后呢你们还想聊，请他来聊一聊说我很喜欢的某个剧里面、插曲和主题歌是你写的、然后是我的 idol 唱的，我想要这聊聊这首歌、这也没有问题，这是其他的板块、他其他时间来的时候讲这个部分。另外呢小熊也给我们写了一首诗，我觉得也确实很适合你们这个 IP 啊，说音乐律动有节拍、亲子互动离不开，跟着音乐一起来，家长指挥你家孩儿爸爸妈刚才说了是孩儿指挥爸爸妈妈、好吧，指挥家长，说爸爸妈妈听音乐做出动作最有爱、孩子跟着来学习，全家共同把爱晒、 哇， 对对对，要晒要晒， 诗人 是，对对对，是他每天都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主题给我们来一首、 天哪， 是不是 神仙， 哎，这个就是高手在微博、 对对对 在我们的粉里面、谢谢小熊给我们写的这个诗、另外呢其他的朋友想要跟小爱来交流我们的亲子音乐、宝宝喜欢的一些音乐、都可以在微博上来找我们了，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刚看到的，特别逗、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宝宝、大概我觉得有没有一岁，可能没有一岁、就是哭，因为热嘛、好，然后呢他妈妈就拍了那个抖音，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说他们家有一个那个智能音箱 啊、 什么什么同学啊、请播放稻香就是前一秒还在哭的小朋友、就听到这句话哦、那你想他很小嘛，一岁以内他可能都不太知道你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但他听到稻香两个字之后就转过来，就首先就不哭了、然后音乐起来以后他就开始笑 哦， 好，然后那个妈妈呢，就自己就给自己配了一段音，说就是从胎教的时候，就发现就观察她，就是喜欢这首歌，就一听，可能别人的肚子里边很焦躁的时候，哎，一听也安静， 对， 我在想这就是音乐的一个 魔力，这个， 但是那这是妈妈。就是观察了小朋友、对吧，从胎教的时候就观察了、 对， 说这一首歌可以安抚他，那这个作用也许会到某一天就突然没有作用了，就这首歌、 会的会的，对， 哦，那我们就要找另外一首 主要还是要看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善于观察他们的眼睛，然后去看他们主要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你说稻香这首歌我就觉得有点像刚才咱俩说的，我呢因为没有也是没有研究过这一块、我就会默许说，那你想安抚他，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 温柔的音乐， 安静的音乐，但是你想想、其实稻香也属于节奏感很强的， 对对对， 也比较欢快的、小朋友恰恰是喜欢这一种。 其实还是要分孩子的，就是我们大人有一些很武断和主观的这么一些想法，比如说我觉得孩子要入睡了，他就必须得给他播一个就是很温柔很温柔的音乐，然后或者一听说要安抚他就立刻给他播一个很安静的，这孩子可能会想为什么，你为什么给我听这个难听的东西，我不要听，然后所以他反而会烦躁 更焦躁， 对、然后那如果是从比较科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例如说像安抚睡觉的这么哄睡音乐，我们是会在里面加一些比如说大海的声音啊或者风的声音，这是因为里面含了很多白噪音，人是这个人类吧，他天生对于白噪音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在的、你听到那个的话就会不自觉的就是想睡，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你非得给他放一个什么钢琴曲或者非得给他放一个那个你认为舒缓的音乐，其实并不一定会引起他身上的这种那个舒缓的这个感觉来，未必，你相反你可能有的人是陪读故事，你说故事它是安静的吗，未必是安静的、有的故事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哇突然间大熊出现了，哇他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只要孩子听得入迷了，他能进去了，这你的效果就已经起到了。包括还说其他的场景下的这种安抚，是非得要一个安静的音乐吗？孩子不喜欢，他就会跟你哭闹，就会跟你吵，就会跟你抗议。但是孩子喜欢了这个东西， 他就会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那对于家长来说可以是解放，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有一个符合他胃口的这么一个陪伴性质的音乐在这里， 嗯， 所以这是双方才可以达到共赢，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家长要是给孩子去选择听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站在我们相互的这个立场和角度上去选择。 嗯，你说的那个问题呢，有时候是我们大人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 嗯， 对吧？就是觉得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年龄段觉得很安抚， 嗯， 哇，让我的心很平静的音乐， 嗯，对， 对于小朋友来说， 嗯， 并不一定， 不一定哦， 他只需要说我听进去了，我喜欢， 嗯， 然后我能够关注到他， 对， 对， 对， 其实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对，专注。 哦， 嗯， 小朋友闹呀，或者是他现在不想睡啊，睡不着呀， 嗯嗯嗯， 都是因为他现在这个专注力不够的问题， 嗯，对对对， 或者他没有专注在睡觉这件事上。 对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互动。 对。 啊，就是我们抛开睡觉这件事儿啊， 嗯， 因为你要哄他睡了，可能就不太需要互动了。 对， 对， 对。 但其他的很多的时候， 嗯， 我们需要他专注一件事情，需要他安静下来， 嗯， 很好的调动他的这个专注力的时候， 嗯嗯， 是需要有互动的。 对，而且还有不仅仅是互动， 嗯， 你可能需要他安静，或者是让他变成一个乖孩子的时候，前提是建立在他想这么做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不好好吃饭，他就到处把东西扔，就把饭都扔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熊孩子吧？ 对对，就是。 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刨开他生理期要锻炼自己那个四肢的那个，就是这个正常的这个时期以外， 嗯， 其他的时间，比如他就是不爱吃这个东西怎么办？那可能我们会有一批的儿歌，就是告诉你这一天当中你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孩子把这个歌学会了以后，然后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场景式的代入，比如说， 嗯， 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我爱美味，胡萝卜营养大满贯，我好喜欢，红番茄营养大满贯，我好喜欢。大家吃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们家儿子亲测有效的，他以前不怎么喜欢吃那个生的西红柿，然后就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嗯， 然后自打唱了这个歌以后，生胡萝卜生西红柿就开始吃了。妈妈你给我唱那个歌营养大满贯。 哦， 对，就是他认为那个东西是对的，且他觉得那个听起来也很有劲儿，然后也很享受， 嗯， 也很开心，所以他一边吃着他就觉得我必须要像这个歌里这样。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做大力水手， 嗯，觉得吃菠菜会很有用。 对对对对，好多家长教育那个年代的孩子就会说，你想不想变成大力水手，那你就吃菠菜，孩子真的就把菠菜都吃了， 嗯， 妈妈我要吃菠菜 或者绿叶子菜， 对 吧？ 对 对 对， 就小朋友大概率是不爱的。 对对对，嗯嗯 嗯，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是的， 感觉像吃草。 尤其好多家长对于孩子挑食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一定的苦恼在，嗯，那可能音乐在这个就是这一类的歌曲在这个领域就可以帮到一些忙，不能说是解决问题啊，但是一定会帮到一些忙，让孩子从自己主观接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他主动接受了，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嗯，吃饭这件事儿真的是，你看我们那个微博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私信啊， 嗯， 就是是不是不太会评论，我在想大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在主页当中有微博两个字，点开之后第二条就是我转发了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官博，然后你们就可以点开评论两个字给我留言啊， 嗯， 就是他的这个拼音特别长，尾号是AIZ，他就说确实吃饭是个难题。 嗯， 你看就是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 对。 吃饭这个难题是因为多数的小朋友对吃饭这件事儿难道没有兴趣吗？我一直很疑惑，你不会饿吗？ 这可能 不需要补充能量吗？ 至今为止都是一个谜。就 孩子，对，这消耗不是挺大吗？ 有的孩子就喜欢吃主食，但有的孩子就喜欢吃零食。他们可能有一种教育的理念哈，就是说那个我正饭的时候他必须得吃，他只要不吃的话下午没有零食吃，必须得饿到下一顿才有的吃。但是哪怕你这么去执行了，孩子也依旧不喜欢吃主食，这个没办法。 嗯 对，直到现在都是没法避免的。所以 不能说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尽量去改善在我们和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然后让他们尽量自己主动一点，这样会比较好。 嗯嗯，好。然后呢，他就听完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大力水手的案例啊，嗯、说那这个歌是要一直陪他唱吗？就他指的可能就是吃饭的全程吗？ 啊，不是不是、嗯，你可以平时给他听，因为那些歌曲还都挺好听的。然后叫《美好的一天》，这个专辑叫《美好的一天》，可以去音乐平台上搜一下就有了。 嗯， 然后里面会设计了很多生活的场景，不仅会解决大家吃饭的这个问题啊，然后还比如说， 看来吃饭是个大问题，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吃饭和睡觉两个大问题。 对，就还有孩子不愿意睡觉，上床就是什么8点钟把孩子摁在床上，10点钟还在跟你玩躲猫猫，这种情况也会出现的。 就妈妈已经。装睡对吧，装到自己睡着了孩子还没有着， 对，孩子会把你拍起来 妈妈 快起来玩一会儿 哦。美好的一天、在音乐平台上面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对对，是的是的。 那这个包括不同场景啊，我们以起床啊睡觉呀、吃饭出门为例、 对， 都是在我循环这一天当中去给他听。但是他问的这个问题是说我不一定要在吃饭的全程。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是你平时给他听完了以后他会唱这首歌了，他不自觉的就哼了，等到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哎，你记得那个歌怎么唱吗？是不是胡萝卜营养大满贯啊？哎， 就可以了， 他可能说想到了。对、你要做的就是日常给他渗透进去，让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然后他有这个潜意识在、然后等到相应的场景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一下他，哎，那个歌里面是不是这么唱的，哎，他就自己就知道了。 哦、我们平时给他听的目的是让他形成一个 习惯 印象啊、然后就知道了我做这件事儿这么做是好的。 对对， 是对的。 对对对。 嗯，那睡觉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当他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方开始培养习惯的时候可以给他听这个歌。 对对，是的，是的。 之后就只需要告诉他，你看 哎、 哦，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子了。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很多小朋友其实有一定的害羞，他比如说见到新的朋友不愿意先上去先打招呼，是不是？ 这不是新的朋友的问题，是我外甥女也这样。就是前两天带她去看一个儿童剧其实因为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我堂姐还跟我说没有见面之前就非常期待、就她会跟她的妈妈表达、哇，我好期待见小鸭，好的。不，见面了以后就是你说的这个害羞的状态， 绝对不会跟你说话的。 对，也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然后你说你要跟他自拍或者怎么样，他其实内心是高兴的、 对， 但他还、有点 躲在后面，对不对？藏半个身子只露出脑袋什么的。 果然天下的宝宝都是一样的呢。 是的。 哦，这个害羞也是他们的一个本性。 对，就比如说他们一起去游乐园玩之类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 Hello 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我想要和你做朋友，这样的歌你可能自己会唱了，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认识新朋友了？那你要对他说什么呢？哎，这可能孩子就脱口而出 Hello 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我很想跟你做朋友。哎，这个东西就给他了一个桥梁，让他敞开心扉的这么一个钥匙。 哦、这也是平时就给他听完了以后，然后已经形成了这个记忆。 对， 然后下一次见到了陌生人或者见到了好朋友， 对对对， 我们就可以调动他的这个情绪， 我们可以就是推他一下的这么一个助力。就给了一个理由。 那所以在你们家宝宝身上实践了之后他会还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很活泼、所以就 没有、 并 没有。然后他也有耍赖的情况、比如说出门之前他就一定要阿姨给他说，阿姨你帮我装书包，然后我就会跟他说那个歌里面怎么唱的来着，什么自己的书包要自己收拾、然后自己的鞋要自己穿好，那 OK 我们出发啦，然后会有一个仪式感。其实生活中的仪式感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相当于这个歌曲就是给了孩子每一个生活场景的一个仪式感，当他自己想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照做了。孩子非常非常注重仪式感的。 哦，这比我们大人还要注重仪式感。 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从昨天到今天的这么一个小，也算是一个小实验。 你看你果然你还不承认把人家当实验品。好，再先念一下你的粉儿啊，说微博名字是魏小雨不是小雨，说是我们姐姐。好的好的，是你们的姐姐，是你们的小姐姐啊，快点把它转出去。微博上大家可以继续的表达对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喜爱啊，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来分享一下你的实验结果。 就是我们带他去上了一个课外班，然后学五线谱嘛，那个老师就会问的，你第一间、第三、第二间和第三间分别是什么音符？然后他只能背法拉都这种音，你拆开问他第二间是什么，他就不知道。然后呢，我回家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小孩有多早熟，就是他会跟你斗心眼儿。 四岁半的小孩斗心眼儿。 对。然后我说那个第二间是什么？我听不见，我听不见，我听不见，我听不见，就走了。然后 怎么这个场景也似曾相识呢？ 啊、 周围的小朋友，对呀、啊，我觉得就很多小孩，就是你越问他，我周围应该还有一个五岁， 嗯， 快五岁，那真的也是差不多的年纪啊，就十月份五岁的小朋友，就现在好像也到了一个叛逆期， 对， 就你跟他说什么，他都。 假装没听见。 哎，对对对对对，比方说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要离开了，就是他会说、嗯、啊，那个跟阿姨说再见，就跑了。 啊，对，是这样， 这那 对没办法。 但我记得他小时候是挺热情的呀，两三岁的时候。 然后我就试了一个，我说那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我说提问，你说回答、嗯。然后我提问的时候，我会先举起我的左手，我说你回答的时候要举起你的右手，这样我说提问，然后他就回答。我说第二间是什么，他说是拉就回答了你的问题。所以这个仪式感是一定要有的。你正 怎么感觉你被套他被你套路了呢？ 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为了让他记住这个事情，我会时不时的，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我说第一线是什么来着，提问，第一线是什么，他说回答，第一线是命。就是他会觉得哇，这个有做游戏的互动感。哎，这个你可能就能潜移默化的达到你的目的了。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他记住这个事儿吗？但你正常跟说、嗯、那个一二三间是法拉都，他可能就好烦啊，我为什么要记这个东西？孩子可能本身就叛逆了。 嗯， 但你使用一个跟他交流互动的感觉，问题解决了，哎，他也开心，你也开心，还省事儿。 嗯 嗯 嗯，那不会以后到了老师那儿也得必须老师说提问？ 老师天然有一个屏障，就是孩子都会怕老师 哦，比家长要好教。 对对对， 哦、嗯、这个仪式感是也是去摸索的，对吧？就不一定每一个小朋友都喜欢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对对， 他有可能是需要别的， 嗯嗯， 一个方式。 对 哦，但你说的这个呢，就又回到就是我的外甥女那个，完了完了完了，就是她会不会以后觉得她的整个成长过程都被我抛在了电波里？ 嗯、 就是也是暑假到了嘛，就希望她跟她的妈妈共同学习， 嗯 啊，就那妈妈可能也在电脑上面在工作，然后就说、 嗯、 那这样你就看那个就是原版那个小猪佩奇、 哦、 啊，然后呢？不是那英文版的吗？肯定会有不懂 的 地方或者怎么样。说那你如果不懂，你就要举手。 嗯、 啊、因为妈妈在工作嘛，你就不能说啊，你就打断我是怎么样、 哦。 然后后来我就看朋友圈提问说，10秒就举一次手怎么破？就、哎、你斗智斗勇是不是？我就哎，我也有 破 你的这一招。你想举手好可以呢，就一直举手。 就我们家儿子更可怕，我想给他看英文版的、 嗯、 然后他会说那个妈妈我想看广告他只要不看英文他看什么都可以妈妈我要 看 广告 看等一下是要看中文的广告是吗？ 对对对对， 就剧和剧之间， 对对， 动画片和动画片之间的那个 对，或者等他自己会刷手机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往旁边一滑，滑到别的上面，哎，这样他又能看60秒的广告。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现在的小孩儿， 对，斗智斗勇，很 对，甭管4岁8岁啊，就是他们永远都有他们的方法。 嗯嗯 嗯， 永远出乎你的预料。 嗯，那这个10秒举一次手怎么破？ 可能还是真的是要想一个别的方法。 对，这说明，对于你们家宝宝的这个提问、 嗯、 回答然后举手这个仪式感、 嗯、 可能在哎我说的这个小朋友身上他未必就特别好用。 对 对 对, 对, 对， 他已经破掉了你这一招了，你就只能再想一招。 对对对对对， 哎，好难，真的再想一招。 对，孩子的招永远是层次，嗯，层出不穷的。 好，然后呢，司马睿龙帮我们总结了一下、啊 嗯、 说以前我们看的动画片啊， 嗯， 大力水手是吃菠菜的， 嗯， 忍者神龟是吃披萨的，蜡笔小新是吃丸子的。哎，那还有谁是吃鱼丸粗面来着？ 麦兜， 麦兜， 对， 就总结各种，然后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就挨个给他们放， 对对对， 然后鼓励他们吃各种东西啊。 对， 然后呢，雨果微雨说，蛇、齿唇都是伟大的乐器，宝爸宝妈们都唱起来吧，会说口哨的也吹一个吧。 对，真的是。 其实我们利用自己的这个你已经有的自带的这个乐器，其实就可以给他，而包括也不一定要放一个什么样的歌，有时候像刚才小乖妈妈唱的，你自己唱，就我们学会了美好的一天之后跟宝宝一起唱。 对对对，这个其实以前有很多家长给我留言，然后过来问我，他说我唱歌不好听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给你的孩子听，因为你孩子听的往往不是音乐，而听到的是家长对他的爱和对他的互动性，所以你就尽量的去唱。 担心五音不全是吗？宝宝很抗拒。 对，你的不敢其实给孩子传达的不是你不敢唱，而是你不想跟他交流，所以无论你唱歌跑不跑调，无论你唱的多难听，就是 不要这样、 就是、对，你得自信一些，然后主要音乐是过用来跟孩子沟通的，对，你明确的要这个概念以后就会很好。 哦、就是、 唱吧，尽情的唱。 哎，但是啊，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可以判断的，对吗？就是说爸爸妈妈唱的好不好。 对。 他们会不会在叛逆期的时候 不会 无情的指出？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请大家尽情的放心、 哦、 因为那个可能我们家的阿姨也换过好几个，每个阿姨唱歌的水平都不太一样， 参差不齐。 对对，都不太一样。但是宝宝是很愿意去听的，就是不管阿姨去唱什么歌，或者是唱的程度怎么样，孩子是愿意听的。他会说，阿姨，我现在要睡觉，你可以唱个歌给我听吗？或者是走在路上，孩子也会大声的唱，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会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哦、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 重点是我们要先唱出来，先表达出来。 是的， 然后宝宝就可以感受到你的爱。 嗯， 接下来他可以跟你互动。 对对对， 并不会无情的指出说、 不会嫌弃你的， 妈妈你唱的不好。 对对对，不会嫌弃你的。 哎，这一点宝宝真的是天使。 对对对， 爸爸妈妈在 宽容 任何地方找不到的这个唱歌的自信都可以在宝宝身上找到。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个互动也是在于说我们在一个阶段一定要跟宝宝一起来听。比方说像美好的一天，那我们在每一段都已经听完了之后、然后再由父母提起一个互动的源头、 哎、对对对对对， 我们再去帮他一起互动。 对对对对对， 好了，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一下这叛逆期的事吧、 啊、 因为这个叛逆期呢，对于不同的阶段来说，都可能会突然出现。 对， 什么有两岁的， 对， 然后有七八岁的， 各有各的叛逆。 对，就是当他一定要跟你反着来，就你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哦，好像新的叛逆期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用音乐去度过 推他一下， 不那么叛逆，或者是至少哎，父母不会感受到说，哎呀，怎么这么难搞这个叛逆期。 我觉得可以把音乐和跟孩子交流的方式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比如说你可以让孩子当你的小老师。你说啊，妈妈这首歌不会唱，你可以教给我唱吗？哎，这个时候孩子很愿意的，或者是这个歌曲我想听你弹，你愿不愿意弹给我听？ 啊，这是家有琴童的。 对对，就是现在因为那个音乐已经算是普及教育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会学习或者接触一些的。这个时候孩子他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自信心，然后所以他就会过来教你。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你不准看电视，那个你不准瞎跑，换成你可以教我唱一首歌吗？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个歌吗？或者是你可以教我弹一下这个曲子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化解他的叛逆的一个方式。 当孩子叛逆的时候，如果父母永远都是指令式，而且都是否定的指令 啊，激化矛盾哦， 鸡飞狗跳的一天开始了。 是的， 就不是美好的一天了。 对， 美好的一天除了从听蘑菇爸爸和小乖妈妈的亲子音乐之外，也要顺着他。 对， 然后激发他的这个 想象力和感悟力。 哦，还要激发他当小老师的这个好奇心。 对， 司马云龙说，今天的节目好欢快，你看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虽然今天我们一首歌都没听，但是哎，小关妈妈还是给我们唱了一些嘛，然后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哦，这亲子教育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对，可以很快 乐，亲子音乐的欢乐。好了，那我们就欢乐的结束吧。之后我们也会继续的请小关妈妈来聊她更擅长的另外的一个领域，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姐姐的领域，哎，就其他的音乐 的， 当然了，音乐确实就是很有魔力，当它变成亲子之间的一个润滑剂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刚才像雨果微语说的，就是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个舌齿唇，这么伟大的乐器，动起来吧，各位。 是的，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小关妈妈来到直播间，我们就是这样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3:18分，分享下午茶，再见喽， 拜拜。 如今的你我他，放空自己一下，留给最美的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